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千杯饮尽独一人，孤单寂寞才认真，家事难断有帮手，是倾诉缓解除郁闷。话说这人呐，甭管您是大富大贵还是温饱难记，只要活着那就是各有各的压力，这压力有时候显得特别直白，又有时候呢难以琢磨，问题是咱还不能放任他不管。哎，于是呢咱们就选择了各种自我疏压或者求助他人的方式来解决，更有甚者会求助一些个专业人士。 小二， 哎哎，来了来了， 再给我来一坛酒 啊。客官，您今儿喝的可不少啊，要不明儿您再来吧。 你是嫌我烦还是怕我赖你账啊？啊，巧了，大爷，我有的是钱。 哎呦，大爷，您那嗓子够长的哈。不是，您误会了，客官，我是怕您等会儿醉了，您一个人回不了家，这不是麻烦了吗？ 一个人 啊？难道怀肚里还怀着啊？ 连你都看成是一个人了？ 客官，您别哭啊！别哭，我这就给您拿酒去还不成吗？啊， 不是酒的事儿，你坐下 啊，我跟你聊聊啊。 啊，不，那可不成，我这还得招呼客人呢。哎，您看那桌上现在正喊我呢。 不行，你别走啊，咱俩得聊聊啊。对不对？聊聊，你怎么就看出我是一个人了？是不是？ 陈大姑，雪儿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要叫他了啊。 你谁呀你？ 小驴，是小驴。 哟，你是小驴？ 你 啊， 谁是？我还是骡子嘞。啊、小驴。 小骡子。 谁是小骡子？ 小骡 子。啊！ 还是驴啊？ 驴。 你这个人不好啊，刘驴不分啊。 驴，小驴，王大爷介绍的小驴，忘了。 哦，小驴。 滴滴滴。 王大爷给定制了一个月的专项服务啊，让他彻底摆脱中年危机的那个小刘。哎呀，还是驴，你坐下坐下坐下。 哎呀，就是我， 你赶紧帮帮我呀！ 你不要急，我看出来你什么烦恼 啊。我这没说你就看出来了，怎么回事啊？ 懒人嘛， 我是男的，不是懒的。 我知道， 我不是阿凡达，你知道吗？ 你是你公的是吧？啊， 哎，咱们人类不能说 不清，说不清楚嘛，说不清楚，换一个说法啊。那这个烦恼的就是两件事嘛， 啊， 事业和感情嘛。 那王大爷的中年危机呢？ 他要往细了说，也包含到这里面 啊。不瞒你说啊。其实啊，你像我们呀， 嗯， 我的这个事业呀、还行， 那就感情受阻了，是不是？要不然刚才带着小二喊，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人 啊！哎，这玩意儿还 妈的，你生日快乐！ 谁生日快乐？ 立柱看立功了，他不是一个人，你不是就不是一个人吗？ 我不好意思吗？是不是？ 你干嘛不好意思？我是专业的。你拿我当什么？当大夫啊？别的大夫是开药治病，我这个大夫呢是对症治心。 那你得赶紧帮我瞧瞧，对不对？我这怎么回事？你给我也来一个私人服务。 我得了解啊，根源是什么呀？痛苦的。 那不是说了吗？感情嘛。 具体点的嘛。 这事儿还挺不好意思。问你，你成家了没有？ 我没有啊。 没成家好啊，一个人多自在呀、想干嘛干嘛，想当驴就当驴。 谁要当驴？你既然想一个人，干嘛还借酒浇愁呢？ 这不是不习惯了吗？一个人呢？一个人他什么感觉？ 他是， 孤单寂寞冷啊。 那你怎么惹到我嫂子了？这肯定是你结婚了，现在又一个人了，又就是，老婆不跟你好了吗？为什么？怎么惹他？ 怎么是我惹他了呢？他无事生非，小心眼儿，啰嗦，他作，你知道吗？ 陈大哥，你就说具体什么事？ 什么事儿啊？ 嗯， 这不就是那个他那小姐们们左一个胭脂，右一个簪子，给他眼馋的吗？ 你连胭脂都不舍得给我嫂子买？ 谁说我不舍得给我？我们家这个财政大权那掌握在他手里，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 真的吗？ 当然了，勤俭持家嘛，对不对？他是一个女同志应该具备的美德。再说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我就喜欢他从来不擦胭脂不抹粉。 还是你不让买吗？ 后来我让他买，他又不要了。你说这老娘们儿的心是海底的针。 哎呦喂、 哎！ 什么话？ 我这都不闹不明白他到底要干嘛，你知道吗？算了，问你也不知道，你没成家的，你知不知道？ 装点点， 你怎么要死啊？ 你不要忘记，我是专业人士，旁观者清嘛，当局者迷嘛，你要相信我嘛。明天咱们再约一个地方好不好？我肯定拿出一个包你满意的私人的定制方案呢，好不好？ 好， 嗯， 甭管怎么说，至少你还能陪我聊聊天。 对嘛， 哎，你可不知道那你嫂子会 想、哎、不要， 我这意思 知道， 我是天天我是 不要哭了，喝酒啊。 这私人定制业务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倾诉成这样了，想必老陈这心里憋着的许多话呀，平时还真没什么地方可道。不过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咱就看看接下来那一半要怎么解决吧。 小刘， 嗯， 小刘， 哎，陈大哥， 你还没起来呢？ 这么早就来了？ 我都吃完早点溜达一大圈了。对了，你这脸上怎么那么多面粉啊你？ 啊，没有事， 这么早就包饺子？ 没有了，我这没有睡好啊， 没睡好。 哎，对， 因为操心我这事儿、是不是？操心我这个私人方案。哎呀，王大爷是没介绍错人呐，小刘啊，我的这个幸福就拜托在你身上。 哎，陈大哥，你放心啊，小刘，我的金字招牌一出，药到病除啊。 不过话说你今天这个状态比昨天要好了很多。 那是啊，昨晚上跟你说那么多，我突然觉得我也没那么郁闷。 哎，这就好嘛。 更重要的是什么？我看到了希望。 什么希望？ 哎，你嫂子回家的时间指日可待。 哎，你要一开始就这样，那更加好办了，知道吧？ 那咱开始吧。 嗯， 你这个私人定制第一步是？ 第一步呢，你把我当成我嫂子。 行，来吧，你脱衣服吧。 老师， 你不是说吗？ 这是咱为了直接探究你俩真正问题所在，找问题的。 哦，找问题。那好吧，那从现在起你 不是小刘了啊， 你是 我就是你的娘们。 那咱开始啊。 哎， 你叫着还挺别扭，叫不出口。行， 这好吧 啊， 这个我也有点不适应，要不然这样，你把我当做你，把你当成是我嫂子，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就是你当做我，我当做你嫂子。 这要不我也不知道我嫂子生气时候说什么嘛，你知道吧？是吧？那你就说出来好不好？ 行，来吧来吧来吧，来，你 大声点啊！我嫂子， 你嫂子是吧？ 对， 学你嫂子不是？ 对。 哟，你这个没良心的！说我虚荣，我败家，我这嗓子来不了啊！我再来，我不就是想买盒胭脂，买个簪子，打扮的好看一点吗？想当年你什么都没有，我都嫁给你了，现在有点钱了， 知道 你反倒计较了，说是财政大权交给我管，可还是每天防贼似的防着我，我就多买一根葱，你就嚷嚷我半天。 对，陈大哥，你这么希望我的嫂子回来吗？要我觉得这样的不回来也挺好的嘛。 他其实他就这么嚷嚷， 就这样吧， 就这么嚷嚷。 对，那陈大哥，你信我？我的心眼就这么小吗？ 我还没说完呢，你插什么嘴呀？ 你娘子，你接着说。 小气就小气呗，还能说是精打细算？可是你对你那些狐朋狗友倒是挺大方，出钱出力，天天有事儿，您就把这话挂在嘴上。哪次喝完酒不是你付完钱他们跑没影了呀？要不是我把你扛回来，你等着睡大街吧。还有啊，我现在才知道啊，我媳妇儿是好人呐。 怎么又是好人？就这么糟吗？还是好人？ 那我要没她，我都回不了家了。 啊， 说个知心话人都没有。哎呀，娘子啊，你就原谅我吧，跟我回家吧。 关子不是那个陈大哥，我是小刘，是小刘，入戏太深，出一点戏好不好？跳足跳出。 哦，小刘， 哎，对， 刚才有点不好意思， 真快啊， 不好意思， 我专业人士嘛，这种事我见多了。 嗯， 你这个很顺利嘛， 这就完了？ 你不认识到错误了吗？ 可我媳妇没回来， 急他呀， 拉不下脸了呀， 你都这样了，还在乎面子？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失态啊？ 你刚才不是有点失态，你是那个小尼姑给老尼姑开门， 怎么讲 呀？失态到家了。 哎，还那么多俏皮话。 哎呀，不是，哥，我不取笑啊，你那个不叫失态，叫真诚， 真诚。 哎，陈大哥，你赶紧去接我嫂子吧。 那钱， 本来还以为好几天，这么顺利呢，就不收钱了。 不是， 交个朋友。 哎呦，我这运气太好了，家里事儿有劲儿了不说，还交了你这么一个不计较钱的朋友。 对， 赶明儿把你嫂子接过来，我请你吃饭啊。 好，一言为定。 挺好啊，就这么交了一知心朋友，谁能不高兴呢？既然是朋友了，那自然要多走动啊。可让老陈始料未及的是，这位新朋友啊，跟他当初以为的可不太像。 小刘，刘老弟，我来看你来了。哎，这厨房里有响的，哎，不回事啊，这我得看看去，我看看。兄弟，你怎么了，兄弟？ 啊，陈大哥，你怎么来了？嫂子接回来了？ 接回来了。我跟他说了你的事儿啊，他让我请你上家里吃饭。先不说这个了，哎，你怎么了？你怎么弄满身的满脸全是面粉啊？ 没死。 不对，你有事儿。你上次就这么着来的，你说你怎么没事？你是不是在家自制毒品？你说 没有？ 那你 我跟您说呀， 嗯， 心里头啊难受，自打开始忙这个私人定制的业务啊，我就压力山大，我还不能跟别人说，谁让我是专业人士的。 您等会儿，我记得前两天咱聊天的时候，你是个南方人呢。 啊，对，这个专业文士的时候啊，就南方人 啊。平常日子呢？ 平常就这么说话 啊。 这个专这样不是显得更像专家吗？ 我们还带骗， 怎么叫骗？ 你就说吧， 就是我那个 哪来那么多压力？怎么回事？ 就是王大爷那回吧，他遇上中年危机，我就打老办法呀，我让他把我当成他想象中那个人，想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就冲着我呀，他一天一宿的骂呀，都没带重样的呀，他比程咬金还能骂呢。 你等会儿。他恨谁呀、啊？恨这么厉害，骂成这样。 我知道啊，他这中年危机，他是看谁不顺眼，他抽哪儿别扭。我一个人啊，我演了五个角儿啊，我都没让他骂够啊。 真没看出来啊，平时看老王这个家伙啊，谈笑风生的，我以为我这就算严重的了，没想到他比我还有病。 哎呦，您以为谁都跟您似的呢？这么快就发觉自身问题，正面自己缺点，这我才觉得您亲切，我想跟您当朋友嘛。 兄弟， 嗯， 那苦了你了，你整天，但你，那你这跟你捣鼓面粉没关系 啊，这不是面粉， 嗯， 这是面条。 你气糊涂了是吧？这不是面粉吗？ 你不知道，自打我干这行的以来啊，受的那些委屈，挨的那些骂，我就靠捏干面条来发泄，然后 所以这些都是面条， 我又把它捏回面粉。 您这能耐太大了，真都倒卷帘的功夫，您这。 哎呀，我是不是有点病了？您觉得？ 你不是有点病了，你这神经病都犯大了。 谁犯大？ 哎呀，这也行，看上去这也没捏碎多少面条，这个 不是那边屋里有的是， 油啊呢。 对。 哎呀，那你今儿怎么就崩溃了呢？ 我今天我 来来，别哭，这种面条接着捏。哎 呀，昨儿啊，我那青梅竹马的翠花妹妹的托人送信来给我的，说对我特别失望啊！你说这可怎么？ 你把这面条先放下，你这么说话太累的 慌。你也得有板子。 有什么板？有板子没辙的，你知道吗？你这事业不挺好的吗？ 是挺好的，当初踏入这行当啊，想着我头一个能挣不少钱，钱没少赚，都买了面条了。 好，要不改行？ 我能干什么呀？ 干什么都成啊，这不现成的干面粉吗？卖面条呗。 没听说过 啊？ 他心里说了，现在我干上这行，我整个人都变了。总是把在别人那受的气往他身上撒的，以后不想见到我了。 你真这么干了？ 一琢磨好像是有。 那你赶紧回去给他认个错啊，你给他来个换位思考，你跟他也演一遍，对不对？ 大哥，不用换位思考，我知道是我的错。 那就来一遍老王大爷那个，那让他骂你三天三夜三更半夜。 我知道您会唱这歌。 没了， 我知道。 好， 人家现在不愿见我呀， 嗯， 骂的都不想骂我，您说我是不是活特失败？那感情事业都没有，我这人生有什么希望？ 这不是还有我这个朋友呢吗？咱俩这么交心，有事您说话呀。 我的事儿您管不了。 谁说管不了啊？今儿你这事儿我还得管到底了。 你也得管了一小会儿啊，等会儿你回家，你跟我嫂子一吃上饭，你想不起来我。你端起饭碗你就吃饭，你隔下饭碗你才能想起我来。你回去跟我嫂子过日子去，你让我一人我自生自灭。 我 老弟 一会儿我 就虽说哥哥当初教的都是狐朋狗友，但是咱从来没亏过心，更何况现在遭难的是你，你还帮过我那么大的忙，对不对？放心，哥哥守着你，你干什么都陪着你，不行咱俩结婚。 没听说过。 我乐意。 我不乐意。我你让我一人待着捏会面条得了。 不就是面条吗？我也会。哎呦呵，这捏起来挺，他手还挺疼的。 哎，你把我的面条给捏坏了，我都没得用了，我死了算了，我跳河去。 等会儿 啊， 等，干嘛去？跳河？ 我跳河。 哎呦， 家后头就有河。 哦，到家后边就有河 啊！ 这老天爷看来就是不想让你活呀， 咱下辈子再做朋友。 哎，别的，你跳我也嘎嗨。哎，这水挺浅啊， 忙到腿肚子。往年这时候河水都涨起来了，都没脑袋了，水都没了人了。那现在怎么回事啊？怎么到腿肚子？要不我割腕了？ 哎，等等我！哎，你小心点那刀！ 你可甭跟我凑热闹，我刀不比水，它不分季节，一直就这么快。我说割我就磨我。 哎，别的。我我说了，你今儿干什么我都陪着你，我一定陪着你。但是我晕血呀，你先等会儿啊，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哎呦，这个、哎、 有人在家吗？翠花托我给你们送信来了。 翠花妹妹， 这，道爷放下，送信写什么呀？ 再给我一次机会。 幸亏你刚才没想到。 哎呦，大哥，今儿多亏有你了。 还得谢谢咱这及时送信过来的小哥。哎，小哥，小哥，你不进来喝杯水啊？ 不用了啊！你们这么忙，那个有什么冤大仇啊？好说呗，千万别动刀啊！ 嗨，您误会了，我们呀没仇。 哎呀，把给人输压替人挨骂做成一种行当，也不可谓不聪明。本来嘛，用技术手段让大伙儿都能。这个求人得人，哎，这两者呀，两全其美的好事，还真是没啥好智慧的。可别忘了，归根到底，咱都是平凡人呐。有时候技术手段不好使了，那就不如回归本心，做回自我吧。这正是压力山大，人人有，专业人士易发愁，真心好友来相助，心有余悸不可否。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英，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